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7集《国漫卷27》，惹到大佬。会议室内，除了恭喜，还有羡慕。 主要是柳编辑给的我机会。 依依子宁有些谦虚地笑着，几个男作者笑笑，提起柳编辑，他们又想起了最近的传闻。 哎，对了，柳编辑，神灯是不是又离开你的那一组了？ 不识抬举。 柳编辑听到这一句，似笑非笑地看向沈编辑的方向，却没想到沈编辑老神在在地坐着，脸上没有半点的惊慌。柳编辑不由皱了皱眉，这倒是有些意外。 跳梁小丑。 柳编辑嗤笑一声，等着好好收拾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跟依依子宁说话。 子宁啊，等会儿你就去微博把这件事的热度打起来。 他说着，发现会议室内恭喜他跟依依子宁的声音小了起来，最后有些鸦雀无声。刚刚还在恭维他的男作者一脸见鬼地看着他身后，看到这场景，柳编辑不由眯了眯眼。他猛地转头，下一页幻灯片已经出来了，上面的内容很简单：内测作者神灯，内测编辑沈编辑。柳编辑脸上的笑意一点一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他走到沈编辑面前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 沈编辑，你很好。 他冷笑一声，直接出门。会议室中的其他人看到这个结果，没人敢再同沈编辑说话，一个个避沈编辑如蛇蝎。柳编辑的后台在极限漫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，刚刚知道是依依子宁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恭喜。毕竟依依子宁跟柳编辑的后台摆在这里，这两人都是玩票的。 没事吧？ 看到这一幕，曹助理也有些担心。沈编辑摇头， 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柳四少他应该不会再闹出大事情吧。 两人面面相觑，都没有再说话。柳编辑办公室，穆子宁拿着手机进来，他心情虽然不好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他身边助理怒气冲冲地进来。 子宁姐，柳编辑，我刚刚听说沈编辑跟神灯见面了，还有人拍到了他们的照片。 见面了？难怪两人密谋拿到了合约。我去找莫志怀问问。 柳四少面色冷凝，穆子宁没有说话，只是很受伤的样子。他的助理更为愤怒，他打开手机，翻到一个照片给依依子宁还有柳编辑看。 你看，这是他们偷拍的图片。 他点开一张大图给柳编辑看，大图上是一个女人的照片，女人满脸的麻子，龅牙，嘴边还有一个痣，皮肤很黄。 这就是神灯？ 柳四少移开了目光，多看一眼都觉得污染自己的眼睛。说完，他直接出门去找莫之怀，身后穆子宁若有所思。他打开微博，极限漫端已经发了跟神灯合作的官方宣传，空降热搜第三。这件事昨天就在微博上火过一段时间的，大家恭喜完之后，很快就有人发现不对，昨天上热搜的不是依依子宁吗？依依子宁还点赞了，什么时候变成神灯了？网上微博发酵速度快，依依子宁是一个小明星，本人长得不亚于明星，还是个才女，所有宅男心中的女神，忠粉无数。很快 他的大粉头子子宁的小马甲找上了依依子宁的助理，询问他怎么回事。穆子宁的助理此时正气到不行，论名气论价值，这个内定人选本来就该是依依子宁的，公司上下都是这么认为的，谁知道被截胡了。他噼里啪啦的一顿打字， 神灯那个老女人搞的事情，她还约她的编辑出去吃饭了，这个名额本来就是子宁姐的，公司上下都知道，今天宣布结果的时候整个编辑部都震惊了，亏我们子宁姐跟柳编辑为了这件事忙了很久，子宁姐现在肯定很伤心。 末了还发了一张神灯的大图过去。依依子宁本来就脑残粉居多，看到这个解释全都被引爆了，他们的女神大资源被人抢了，女神现在伤心欲绝，那还得了。子宁的小马甲连发了好几个群，引得一群粉丝怒火高涨。十分钟后，子宁的小马甲发了一条微博，@ 极限漫端，@神灯，现在漫画界也这么恶心的搞潜规则欺负我们家姐姐，内测的这个名额本来就是我们家姐姐，今天突然变成神灯， What the fuck？ 还有极限漫端某位编辑，神灯这样子你也下得去口？我们粉丝集体需要极限漫端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否则所有粉丝全员抵制天狼和便携式四维阅读。 穆子宁的粉丝可不是作假的，他二线明星的流量也不是吹的，一下子粉丝就占据了极限漫端的地盘，动静很大，很多人都去喷神灯还有极限漫端的官方。 还国漫的牌面，吹过头了吧？ 敢抢依依子宁的资源，当我们千万粉丝是假的？ 神灯想踩着依依子宁火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可惜这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。 还有人去秦氏跟秦修成的微博下留言， 秦总快换了这个人。 穆子宁粉丝本来就不少，他的大粉小马甲不缺钱，还买了水军在里面带节奏，很快好几个热搜就出来了。这件事影响太大了，潜规则、抢资源、内幕，还有神灯的照片，极限漫端的负责人公关部自然看到了，直接汇报到了墨之怀这儿。事情发展迅速，还惊动了秦家。 热搜没撤掉？ 墨之怀看向公关部的部长，部长摇头， 官方说有人砸了钱要灌满一个小时，压不下去啊，您知道柳编辑他。 公关部的部长意有所指道。莫之怀抿唇，不用部长多说，他知道柳编辑肯定给微博官方施压了。他起身 召开会议，让他们全部到场。 会议室人不多，莫之怀看向柳编辑， 网上是你做的吧？ 我在维护我手底下的作者。莫少，我不信你不知道秦家这次的合作案提出的内容有多丰厚，公司内除了你就只有子宁能够得上，突然变成神灯，你不需要给我们一个理由，觉得我跟子宁好欺负？ 柳编辑不急不缓的，沈编辑气到眼睛发红， 有什么你冲着我来就是，这么网暴一个女生算什么？ 别，沈编辑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 柳编辑似笑非笑地看向沈编辑， 自己做得出还怕别人说出真相？不然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跟秦家的合约能送到神灯手里？别给我说这些场面话。 看到柳编辑这样，沈编辑就知道这件事没完了。 没事的话，莫少，我先回去了啊。 柳编辑拿着手机出门，屋内莫之怀面色变幻，好半晌他才舒出一口气，拿出手机打开神灯微信页面，想要跟神灯说什么，删来删去 最后只打了一句话过去。 微博上的事，你不要在意。 秦冉向来不关注微博上的事儿，突然收到这些消息，他放下打游戏的手一顿。 怎么了？ 语音里何文问道。没事。秦冉摇头。极限慢端办公室外，依依子宁等着柳编辑，有些担心地开口。 四少没事吧？要不我们罢手，那资源我不要也罢。 他叹息一声， 上次秦影帝都是神灯的粉丝，他的漫画页面还有秦影帝的小号，我怕。 嗨，能有什么事啊？放心，他要真认识秦影帝，早就让他发微博了。 柳编辑拿出来一根烟，不太在意地开口道：他们说闹大，就真的闹大，无法收场。不多时，秦家公司总部也收到了无数条的艾特。 请贵公司给依依子宁一个说法。在，我想知道贵公司是怎么选人的，微笑点 GPG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